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想带上 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在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帝国、圆圆、Cherry、雨香、特洛伊、宋丽、根根、谢谢、忘不尽的边、方块、叹号，还有 Miss G、北纬四十度、Richie， 还有这天、天阳、枫叶等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在12:09是来自似水流年 Mr. 王，他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的留言，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自己的妈妈，希望您的身体能够早日康复。年轻的时候呢，我不懂事，没有好好的能够孝敬您，而今我只希望您能够身体健康，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会好好的孝敬您跟我爸爸，希望您跟老爸都能够健康长寿，也希望我对家人的重视还不算晚。来自 Beyond 的这首《真的爱你》，似水流年 Mr. 王希望通过节目送给自己的老妈。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翼舞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着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我希望在节目当中为你播放歌曲的同时，能够帮你传递这样的一份想念。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写下，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同时这首歌曲里面藏着你怎样的故事，以及你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如果说你也想像节目当中这些点歌的朋友一样，把你的思念、你的关心、你的遗憾一并的诉说出来，那么欢迎你在这个里直接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了。12点15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苏打绿的小情歌，来自公众平台上谢谢的点播。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虽然是小情歌，但是唱的是城市当中的这份大爱，就算城市让这座大雨倾倒，我也要给你这样的怀抱。继续，我们接下来念一下下面这段留言以及点歌。新柠檬在公众平台上说，昨天晚上和一个男生，也是我曾经之前的男朋友，我们两个人彻底分开了。当时在和他一起来听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们还曾经说过要好好的珍惜，要好好的在一起，但是现在没有想到结局没有改变，依旧还是剩我一个人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也想在节目里面再次点播这首歌 曾经我们两个人那么的喜欢，那么的想要珍惜的一首歌曲，送给他，也送给我没有挽回住的爱情。黄小琥，重来，来自新柠檬的点播。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 公众平台上还有看到很多朋友都来报道，比如说 Tom 讲点歌，还有圆圆 Cherry 大晨晨的小坛子，说句心里话 Tree，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直接写一首你此刻最想听到的歌就好了。刚刚在播放这首重来的时候，有朋友还给我留言说有一种东西，它会在某个夏天的夜晚就像风一样突然袭来，让你猝不及防，无法安宁，与你形影相随，挥之不去，不知道那是什么，只能把它称之为爱情。接下来在进入广告，进入半点之前，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还是有一点点的伤感的，这是来自帝国12点23分要点播的宋宇航，我爱的人走了，他是要送给曾经的那位女生，还有就是曾经的自己。好吧，为你播放这首歌，希望你能够尽快从这样的伤感当中走出来，还要开开心心的，

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那么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已经在七夕节做了特别策划，来征集真爱伴侣，为你过一个8月17号七夕节难忘的纪念日。现在呢，我们已经征集到了，那最近也是在筹备，在8月17号这一天呢，我们将会乘坐凹凸租车提供的浪漫专属车辆，一辆拉风的玛莎拉蒂，来带上这位男生，为他策划一场难忘的纪念日。同时呢，我们还会赠送一份价值5000元的黄金饰品送给他们。本次活动大奖由中国黄金真如金提供的价值5000元的碗心耳钉一对。中国黄金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要感谢中国私家车共享领导品牌凹凸租车为本次活动提供用车支持。所以如果说你也想知道到时候8月17号这一天的现场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包括会有视频直播，到时候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好了。慢点之后的这首歌是来自圆的点播，陈奕迅，娱乐天空。 天蓝色江湾在我看着你的眼里色彩斑斓，有人装作善良正在靠近你的身旁，要做你的伴，你太孤单，亲密不离的习惯，哦，小心娱乐班说你的表演还不够自然，哦，阳光多灿烂，可我的自由行驶的缓慢，欲望难多深，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欲望难多深，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突如其来的崇拜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来不及释放情感，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伤害 Oh baby sorry， 你是否想爱，请你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人海里。 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今天朋友的点歌很多都是关于男生的，有没有来点一首女生的歌的？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告诉我此刻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圆圆 Cherry 跟我分享了一下他前两天这个看电影的一个经历啊，挺有趣的，跟大家念一下。他说电影散场，开车从地下车库缓缓开出，外面下着大雨，过一会儿雨停了，空调呢把挡风玻璃吹出了哈气，车里收音机放着音乐，当时非常的有感觉。这个时候包先生左手伸向了方向盘上我的右手，那个时候我以为他要此刻浪漫一下，要准备牵我的手，结果没想到包先生是要默默地关掉了雨刷器。有很多朋友包括 Easy Time 张丽娜还有 Cherry 都是想报名啊，想去现场来看一下。你们可以通过视频直播也可以到现场来看哦。下面这首歌是来自 Easy Time 的点播，他说想点播风吹麦浪，在12:40把这首歌曲送给我的老婆菠菜，因为这首歌是我们第一次去 KTV 的时候老婆唱的第一首。用这样的歌来回忆一下爱情当中的这些甜蜜经历，你还记得吗？你和爱人第一次唱歌是在什么时候呢？唱的歌曲又是什么？风吹麦浪，来自 Easy Time 的点播。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公众平台上的月红留言说，昨天晚上听朋友聊天，朋友说跟自己的姐姐感觉是越来越疏远了，从小时候这个形影不离的玩伴，长大之后呢就感觉联系的越来越少，聊着聊着啊，我就好想我自己的姐姐，所以今天也在节目当中想点播一首歌，这是曾经我姐姐特别特别喜欢，来自王菲，我愿意，很想在节目当中把这首歌送给她，想告诉他，我真的还挺想他的，想他以前带着我一起听王菲，听袁惟仁，听 SHE 的日子，包括我们一起追周杰伦，好想念小时候两个人一起睡觉的样子。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你，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 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来念一条开心的留言吧。夏夜的荷花和星星在公众平台上说想要点播一首平凡之路。他说高考完之后呢，去徒步搭车，当时玩了一个多月，旅途结束的时候回到西宁看了电影后会无期，然后就一直循环这首歌平凡之路。16岁呢也开始独自搭车走川藏线。他说作为妹子我也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了，平时不敢听这首歌，不敢听平凡之路，因为一听就想哭，就想背包要出发。那你说我今天是要在节目里给你播放吗？你能不能跟我保证听完这首歌先不要辞职？不然你的老板都找到我这边了。他说今天呢特别想在节目当中再来点播一下这首歌曲，因为前两天没有办法出去玩，真的是憋坏了，希望能在这首歌里面再一次回味一下曾经在路上永远出发的感觉。夏夜的荷花和星星，点播平凡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 公众平台上拥有全世界的长颈鹿给我留言说，今天呢是从高原徒步100公里回来的第一天啊，从海拔5030米到海拔50，氧气又开始变得充足了，在雪山上见云海，见日出，见山，见星辰，当然也是遇见了自己，突破了自己的极限，也希望点播一首歌来送给自己，可能以后真的就是 No Feel in My Heart。同时要在节目当中把此刻正在播放的平凡之路送给这位刚刚高考完就去挑战自己的非常棒的女孩子，拥有全世界的长颈鹿，而且呢她也带回来了非常非常多漂亮的照片。所以此刻如果说你也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两个字，可以收到一张这是从海拔5000多米带来的照片，非常的美，送给你。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黑暗， 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问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想你想他。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国新点播，王若琳有你的快乐，用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同时再一次邀请各位在公众平台上回复山海两个字，你就可以收到长颈鹿这位女生，她从海拔5000米的高空为我们带来了一张非常唯美的照片送给你。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点歌送祝福哦。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啦。 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哭一样你为我等待。说不出要怎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 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来自杭州的丝绸